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我时常会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而音乐其实也有自己的语言。各地的民间音乐就好像是音乐的方言，比如这首《佐巴舞曲》。是这样的音乐很令人激动呢。希腊的特色乐器布祖居琴被誉为是希腊的曼陀林，加上这样的舞蹈节奏，做成了当地的音乐语汇。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我就为你带来的是被誉为音乐大篷车的安德烈里约乐队带来了各地音乐不同的方言。 觉得这首圆舞曲要有被大家越来越熟悉的趋势。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姜文导演把它用在了自己的电影《邪不压正》的片头部分。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这首爵士组曲当中的圆舞曲，说来有很多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此时用这句话形容很合适：在压抑中寻找出口，在颓废中强作欢颜。肖斯塔科维奇当时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的心境吧。 Thank you. I love the classics. 在2011年，奥地利政府为了表彰安德烈里约在世界各地为传播维也纳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在维也纳美泉宫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安德烈里约国家金质奖章。为了给里约一个惊喜，这次的授奖仪式并未事先告诉他。当他毫无准备地被领进美泉宫的大理石厅的时候，奥地利政府在那里为安德烈里约颁奖。为此他十分感动，并演奏了一首充满了鸟语花香的圆舞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是奥地利春夜圆舞曲，是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而在安德利里约乐队的改编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中描绘的阿尔卑斯山清新美丽的景色。听着这首曲子，你也许就会明白奥地利政府为什么会表彰安德利里约在世界各地传播维也纳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安德利里约是近年来在乐坛上十分走红的一位小提琴家和指挥，他并不是奥地利人，他是荷兰人，而他一边亲自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一边指挥着他的管弦乐团，他也因此获得了新生代欧洲圆舞曲之王的称号。安德烈里约和他自己的管弦乐队默契配合，更是将古典音乐与大众音乐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比方说这首奥地利春夜圆舞曲，在曲子的开始部分和尾声的部分都有一段洋溢着淳朴山野气息，就着浓厚的阿尔卑斯民间舞曲连德勒舞曲的特色。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仿佛模仿着奥地利小村庄里的燕子的鸣啼声，还有你听到了牛铃声吗？这些都给了这首曲子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不正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吗？ 的同样也是安德烈里约和他的乐队的演奏，来自于阿依达当中的大进行曲。刚刚我们听了好几种安德烈里约乐队演奏的不同风格的作品，可见里约乐队的选曲之丰富。最擅长的并不是在录音室里录制专辑，而是现场的音乐会，而他们演出的场面都以恢宏著称，地点呢都选自著名的文化场所还有名胜古迹。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阿依达进行曲，在奥运会期间举办的音乐会，所以寓意是凯旋，这首作品也叫凯旋进行曲。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Amazing Grace 奇迹恩典，这场音乐会的举办地则是我们熟悉的柏林森林剧场。次看过这个视频，看到音乐响起的时候，回荡在瓦尔德尼森林的山谷当中，而当身穿苏格兰裙子的风笛手排着整齐的队列走进音乐会的现场，吹起这首曲子的时候，现场的观众很多都眼底泛起了泪光。还记得安德烈里约乐队也被人们叫做音乐的大篷车，意思是走到哪里就把音乐的欢乐带到哪里。

与回忆。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安德烈里约乐队所演奏的选自音乐剧《梦幻骑士》当中的这一首。这首曲子的名字，也许最美的不是不期而遇，而是擦肩而过。有些自然的声音，我们会觉得非常悦耳，像海浪的声音、下雨的声音、鸟鸣声，都很美妙。但音乐与之融合的时候，就好像融合了自然、万物。而这里我们听到的，算得上是安德烈里约最早的录音室专辑之一了。安德烈里约也有一个译法是安德烈里欧，他是荷兰人，荷兰南部的马斯特里赫特人。他的父亲是林白交响乐团与莱比锡歌剧院的指挥，所以里约也算是家学渊源了。他从五岁就开始接受小提琴、声乐与指挥等训练，而他在学生时代参加了一支沙龙乐队，头一次演奏雷哈尔的金羽银圆舞曲，当即就被那种轻松畅快的情调以及大众的热烈反应所鼓舞，从此爱上了乐队，爱上了圆舞曲，并开始热衷用通俗的方式来表演古典音乐。用通俗的方式表演古典音乐，其实被一些更加专业学院派的人所诟病，但是里约对这种做法一直认为是完美的，因为他知道约翰施特劳斯很早以前就这样做过。于是他在1982年组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沙龙乐团，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当时的录音《托塞里小夜曲》。 芳草鲜美，林中鸟鸣婉转。我所挑选的下面这首曲子与这首安静的曲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班牙斗牛士，这首作品由西班牙作曲家马拉奎纳创作。你有没有注意到安德烈里约的乐队在他们演奏的作品，尤其是各个地方的特色音乐中，一定要保留原曲的特色音乐？那在这里就是它的节奏和小号。国庆假期要开始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几首曲子当中，我所选择的也都是欢快的音乐带给你，演奏者都是安德烈里约和他的乐队。刚才讲到了他曾在他的家乡组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沙龙乐团，前后将近6年的时间，留下了好多脍炙人口的录音。但是里约不满足于这些成绩，接下来又组成了编制更为庞大的，就叫做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开始效法自己的老前辈约翰施特劳斯。一边呢，里约亲自演奏着小提琴，一边的指挥着，立志重现那种19世纪大众音乐精致又休闲的精神与感觉。所以在前面我也说了，他也因此获得了新世纪欧洲圆舞曲之王的称号。而这一首呢，我们听到的是历史悠久的犹太民歌，大家一起欢乐吧。 安德烈里约就叫做当代的施特劳斯，而他现在的乐队的编制越来越庞大了。卡纳也说他现在乐队的名字就叫做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叫他安德烈里约乐队。这一首我们听到的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注意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乐器，我说到的那样乐器吗？它是齐特尔琴，它是一种奥地利古代的民间拨弦乐器，号称是奥地利最古老的乐器。很多的乐队改编的约翰施特劳斯的这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都把这一段删减了，但是我之前也介绍过，里约乐队最大的特点是每到一个地方演奏他们的特色的音乐，而最大的特色就是保留了原来曲子的特色，而且更大的挖掘特色，这也是里约乐队所到之处受到大家欢迎的原因吧。好了，时间又到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了，也祝愿你即将带来的假期一切都快乐美好。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古月和你下周一再会。